新纪事。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早上好，我的朋友，周末的早间，欢迎大家选择和音乐相伴。这里是歌飞扬，我是刘慧。刚刚过去的9月13号，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成功转播了第20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今天我们将用歌声和您一道来回眸艺术节所走过的一些路。广西素有歌海之称，是刘三姐的故乡，广西人民以爱歌唱闻名于世。从1999年开始，每年金秋，中国的历城南宁都会举办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暖场歌，我们来听听看，在这个艺术节上的主题歌，来自阿吉泰组合大爷的《大地飞歌》。 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着雷佳带来的一首《路过的眼睛》。每年的这个时候，对于我这样一个做了15年民歌节目的人来讲，对于所有喜欢民歌的朋友来说，都是一次特别的聚会，因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将国际化、民族化、本土化做有机结合的经典民歌音乐会。每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在全场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全民嗨歌的演唱会气氛，今年也是如此，不管有着怎样的包装，都尽可能的回归民歌本身的美好。不敢说会网罗所有本年度的创作改编新民歌，但是通过一台晚会将当年的中国民歌气派与走向集中呈现，还是有相当底气的。这一首我们来听孙楠演绎的《净土》。 传说中有一片净土，住着古老的民族，每个人都能歌善舞，他们从不孤独。传说中有一座雪山，白云在山顶漂浮，一个梦反反复复，只想让你默默的领悟。 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Yeah. 的那个时候。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装的哥哥嘞，送行嘞，让你自情啊了，吉大吉大风啊了，让你自情啊了，送又送嘞，风又风嘞，送呀没有情人啊，咪咪杨柳叶自情啊了，人啊一啊五八渡江啊，好好一好好，送你双心黑表心藏嘞，让你自情啊了，吉大吉大。有没有心人啊，妹妹杨柳叶自情啊了， 妹妹你真上了情节子，要好一好好，哥哥我时刻挂心上， 杨柳自情啊了，大吃大风啊了，杨柳自情啊了，修丢好好一好好，尝尝我们扬州的鲜巴多呀，扬你自情啊凉。 大吃大喝那凉凉也自己那凉明明扬起成多文明风起成多杨柳叶自己那凉灯啊上了个铁汤啊修丢好好一好好唱乌梅扬州的仙巴多呀扬里自信那凉一大吉大风那凉扬里自信那凉明明扬起成多文明风起成多扬柳叶自信那凉明明扬起成多文明风起成多扬看花人将我骂 连续分享到的是来自冯小泉、王二妮儿的《感生灵》，以及汤飞带来的《扬州小调》。不同的音乐表达方式，不同的气质歌声，就这样轻松地流淌了出来。我想民歌便是这样，源于自然，淳朴中透露着关于人性的真诚与热情。今年是大地飞歌晚会举办的第20个年头，一路走来，他一直在为听众网罗搜集，试图留下许多的经典民歌。今年用一种崭新的姿态来展现他20岁的芳华，所有的呈现的作品都是20年来经典的民歌作品，包括歌唱祖国的、歌唱美丽南宁的，以及中国与东盟友谊的一些歌。比如上半场的最后呈现的这一首，在优秀新民歌的创作歌单里绝对不会少了他的风采，也可以说是20年来在这个舞台上涌现出来的优秀创作新民歌《山歌牵出月亮来》。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来自严当当。刘飞扬也会邀请您稍后我们继续一同来回眸第20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走过的路。 全部也的阿对你买什么款，留给你个眼神你发什么呆，美美的花采去在原地傻傻的猜，红红的太阳掉进了山那边的河里，阿哥的山歌谣 在心灵的树梢。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当我的心如何塌，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相聚在彼岸的船头，你对我笑，我对你笑，你给的思念无悔的爱，原来一直是凝视我回家的深情眼眸。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梢。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当我的心如何荡，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你的笑心灵的树梢。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当我的心如何躺，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白天本市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扩散条件非常好，风力不大，适合户外活动。夜间最低气温只有16度，天气转凉，早晚外出应注意添加衣物。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上，可曾经过他？山路曲曲向前，那是我的家。穿行在晚霞，满身别衣依然开着童年的花。 这首你一定不会陌生，来自李健改编的《山歌好比春江水》，以及他配以童声合唱的编配，更多了一份温情与悠扬，好像散文诗一样舒缓又有力，诉说着浓浓的乡情，深沉宽厚，沁人心脾。谢谢李健赋予了这首家喻户晓的民歌以新的寓意，通过音乐也让我们意识到，世界宽广也要立足故乡。民歌就是这样一曲入心。欢迎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在秋日的早间清新上演的歌飞扬，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这一站，邀请大家在歌声里去到康定，这个女生来自谭维维，康定情歌溜溜调。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更强调其国际性。近年来，一些国际 上，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我的姑娘啊，你怎么走了？没有说一句道别的话哟。你说你要回头，你要远的家乡，那儿绿草飘香，草地鲜牛羊。说你的家乡总是天高云亮，马奶酒迎着火红的三郎，一路开遍天涯。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创作新民歌，来自刘笑的萨尔朗，以及齐秦齐豫带来的藤缠树。今年大地飞歌晚会也是更注重广西本土民歌的演绎，其中呢包括一些广西优秀的原创作品，比如有瑶族的绣嫁衣、经典民歌壮乡美等等，还有在全广西传唱的广西泥的呀，作为这一届大地飞歌晚会的序开场演绎。提到晚会的主题歌，多年前宋祖英的一曲原唱版《大地飞歌》走进了千家万户。随后我们又听到过零点乐队集声光电和激情融为一体，令人大呼过瘾的摇滚版。周华健也曾有过轻松自然的时尚版，赵薇、陆毅民族服饰的对唱版等等。如今的这《大地飞歌》是越唱大陆越宽阔。今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呢？我也卖个关子， 我们歌飞扬在下周日的同一时间为您带来现场的精彩录音剪辑，欢迎您到时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奉上的这一版来自歌手张大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也再次祝福各位周末愉快。 踏平了山路唱山歌，撒开了欲望唱欲歌，唱起那牧歌牛羊多。我过了天上地群星过多，唱秋歌，唱不尽满眼的好风景，好日子天天都放在歌里过。唱过老歌，唱新歌，唱过情歌，唱喜歌，唱不尽今朝好心情，好歌越唱，大路越宽阔。了山路唱山歌，撒开了欲望唱欲歌，唱起那牧歌牛羊多。我过了天上地群星座座，牡丹开了唱花歌，一枝红了唱天歌，唱起那欢歌又唱旧歌，唱不尽难言的好风景，好日子天天都放在歌里过。唱过老歌，唱新歌，唱过情歌，唱喜歌，唱不尽今朝好心情，好歌越唱大路越宽阔，好歌越唱 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走的只有你。